心愿，小小心

妈妈。

起我的阿妹在身上，没想月亮天上走，天上走，哎，妹啊妹啊，你可听见阿哥叫

宋祖英带出的《古丈茶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。 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，

你还笔下的书道，你